好，第二節咁我哋就整理好嗰、那個PowerPoint 之後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啦。就繼續去到大鏡去個 PowerPoint 度啊，細鏡就我哋嘅。 係唔該唔該唔該。好嗱，頭先我哋提及嗰、那個五 啊，就係、是、 係啦，雷老師啦。咁你話個五行咧，其實雷老師呢本書咧，我覺得佢講得非常之好。咁佢亦都有講咧，你落一個唔該，佢就將而家知道成。其實六十四卦啦，已經係全部五行裏面散咗嚟噶啦。嗱，譬如話你睇 helium 啊、核氣啊、八卦嗰啲符號，全部喺曬度。啊，咁在嗰陣時，我哋中國嗰個煉金術啊，已經犀利到咧，真係六十四卦已經全部。 阿、啊、教授，如果你咁講，係咪嗰個易經入邊都可以作為一個煉金術嘅 menu 去睇嘅？ 根本易經就係、是，如果嗱就係阿雷老師講嘅，根本就係個文化，我哋全部就係因為中國人個煉金術，個金就唔係淨係金，其實就即係講個嗰個元素。 嗱、啊，所以我咪正確點解話點解呢一個理解就唔好咁簡單係金咧？佢其實講緊就係等於我哋化學入邊講緊嗰個。即係呢啲所有嘅 particles 嘅物體嘅佢組成嘅形式， 係可以咁講。咁、就係我哋中國人啊，相信係第一個民族講啦。有啲人就大家討論就話係埃及人講，但係埃及人就根本就冇乜記載啦。咁我又唔懂埃及話啦，咁我哋係嘛？咁我哋中國人睇翻中國嘢時就比較方便啲啦。 其他文化你唔好咁命啦 ，OK？ 我哋再落一個唔該。嗱咧，佢全部譯得好犀利啦。全部個卦， 即係佢用卦睇曬嗰啲。 佢全部卦係啦，所以呢個老師啊，非常之我好崇拜呢個老師，因為佢做咗好多功夫。咁嚟所以全部就係、是、其實中國人講中國人嘅文化咧，就係全部由個八卦出現，非常之神秘。遲啲有機會又可以大家可以講下，係嘛？咁嗱，如果你喜歡嘅就可以翻我哋五行咯。 系啦，咁啊，其實而家你可以去嗰個五行嗰個人體圖嗰度啊， 嚇。係啦，再上， 再上，係啦，跟 住一路上翻去，係咯，係咯，再上， 唔係再上，再上， 上，係，唔係落， 唔係落啊， 係啦， 再上， 係啦，一路去啦，去到啱啱開始，再上，係咁，我呢度開始可以講嘛。咁可以接翻你頭先講個金木水火土啦。咁好多老師咧，好多老師佢每樣嘢講啦，就喺我方面咧，就當然呢個學説嚟嘅啫，係嘛？落一篇唔該，落一個唔該，係啊，係啦。嗱咁就呢個老師又講唔同啦。 呢英文嚟嘅噃。 係啦。咁啊，即係我意思就人哋譯出嚟啦，係嘛？冇問題，因為而家西方國家對我哋呢個全部呢啲道學咁講啊，非常之有興趣，非常之有興趣。 總之有文獻出咗，佢都有翻譯㗎。 係啊，係啊，嗱，你再落一個唔該，係啦，嗱，跟住再落一個唔該，係啦，啊，咁我即係講啦，無數個老師都用好多個理論啦，好似頭先你咁講，你做嗰啲功課啦，係嘛？再落一個唔該。咁其實個五行學説咧，除咗金木水火土咧，佢有啲人就叫五方學説，咁就將東南西北加到個中啦，係啦個方位啦，咁跟住個五行個臟腑學説啦，係嘛？咁一陣間咧，我就會俾啲病例出嚟咧，因為喺我哋做呢方面嘅研究咧，就根本係個道醫，我哋內丹道醫啊嘛。咁你變咗個內丹道醫，而家咧講個道醫咧，大家好多唔明白。因為連個外丹同內丹都搞唔清楚咧，就好難去修練啊！因為我哋全部內丹咧，就盡可能可以咁講，就盡可能唔用藥之內咧，我哋話就等身體調停啦，平衡啊嘛， 平衡係嘛？但係阿教授，如果喺個歷史嚟講，應該係外丹先於內丹 嗱，可以咁講，如果歷史咧，我即係好多老中好多老師講啦，係嘛？我再講一次，就我做功課就發覺咧，其實咧。好早咧已經有嗰、那個嗱，你譬如外丹術，外丹術咧可以追翻一路追到咩咧？喺我用考古學講去到神龍寺嗰陣時咧，就係其實嗰個藍田人，就藍田人就100萬年前，因為佢賈蘭波教授揾到啲牙咧，佢全部我哋冇尖嘅，嗰陣時我哋啲全部係平牙，就係佢磨，因為嗰陣時我哋唔係一個 predator， 我哋唔係個 hunter， 唔係一個狩獵人，我哋俾啲狩獵，我哋淨係食草嘅啫，食生果啊。 咁但係當然食齋 嘅，係啦，全部食齋嘅。因為嗰陣時咁當然有啲腐肉喺度咧，我哋都食啦。 咁但係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嗰陣時啊，好多古文獻都講過啊嘛。咁你食執嘢食，你食你食錯咗嗰個冬菇啊，你都要中毒啦嘛。所以佢話神龍寺嗰陣時啊，係嘛死好多人咯。咁所以啦，外丹術咧就由根本無數嘅生命之內咧，就講你唔好食呢啲草本江湖啊，呢度咁食嗰啲屙呢啲嘅，咁一路一路褪落嚟。咁你話幾時？ 係一個 try and error 嘅 process。係啦，所以就冇人話創，冇人作嘅，係我哋中國老祖宗一路流傳落嚟個實踐嘅經驗， 亦都犧牲咗好多人。 係啊，所以我同大家咁講啦，我哋去睇中醫，咁人中醫寫本寫到嗰個藥方俾你啦，咁你就信啊嘛。但係大家諗下呢本呢個藥方啊，真可能死咗成千萬㗎啦，因為一路上百幾萬年前咁樣。咁樣佢呢個就後屘就去咗變個外丹術，咁啊直情去到秦漢嗰陣時咧，頭先你有講啦，就出事啦，就即係煉金術，嗰陣時煉金術周末啊已經好好啊，因為你嗰陣時你如果講到煉金術啊，嗰陣時已經有周末啊、春秋已經有方士啊、術士啊、丹士啊，呢啲已經。煮緊藥㗎啦， 係呢啲其實已經係整緊嗰啲， 係啦，已經煮藥啦。咁但係就後屘煉金術咧，發達咗咧，就加咗咩咧？又加咗啲 crystal 啦，石啦，係嘛？一陣間就睇睇嗰啲，一陣間先睇啲石啊。即係所以你 今日有講石嘅，你今日 睇一睇咯，好嘛？睇一睇咯嚇。咁啊，因為佢五行啊嘛，啊咁啊變咗就嗰個，譬如話佢加咗啲，最後就加埋嗰啲水銀啦。metal 啊嘛，咁啊食死人 好毒嘅， 就係食死人咯。咁嗰陣時咧，啲金丹就變咗毒丹啦。咁食死好多人啦。咁食死好多人咧，就秦始皇都食死埋啦，大家都知啦。咁所以由我嗰方面就研究咧，就我相信就因為秦始皇秦朝都食死埋個皇帝咧，到漢朝嗰陣時咧，咁譬如話你嗰陣時係外丹術叫外丹術啊嘛。咁你譬如話你係做外丹術嘅道士啊。咁啊，或者丹士啦嚇，嗰陣時未， 嗰陣未有道士嘅 嚇，有個丹士術士啦嚇，即係唔同名方士啦嚇。咁你哋係做外丹術嘅，咁你做外丹術啦，咁食死人喎。咁好多人問你做咩？哦，我做外丹，就可能嚇怕咗人。所以後屘我喺我方面咧，我就 改做內丹啦。 係啦，唔係仲係改名嘅。就因為嗰個漢朝嗰陣時嗰個皇帝內經先出啫嘛，佢係假名嘅皇帝啊！ 唔好以為皇帝內經係皇帝寫，一定唔係啊！皇帝內經應該係遲到係西漢 嗰陣時咯，嗰陣時先有，所以大家就佢掛名嘅啫，就邊個寫都冇人知，因為當然又唔係一個人寫啦，咁豐富嘅 成班人 係啦係啦，一路好多好多老師一路積累落去。咁就喺我方面咧，就當時就開始咧承傳咗一個傳統中醫個學名。我想講，因為佢外丹術冇人用啊嘛，咁佢會另外用一個名啊， 就內丹啦。 係啦，就外丹啊，即係唔係內丹唔同啊？內丹又另外一回事啦。啊，佢又喺我方面，我就即係我做研究就話係嗰個外丹術就變名做傳統中醫，就西漢嗰陣時開始，一路走到而家都有呢個主藥食，都生咗光目啊。內丹術咧嚇、就喺我方面咧就一路認為咧伏羲氏一個八卦個問題啦，所以我又本書亦都提及過八卦有冇伏羲氏咧，有冇佢創咧，咁我就又係由翻考古學咧就一路推算到咧就賈蘭波教授佢哋掘到個石球啊，咁嚿石球嗰啲 carbon 14碳14咧搲出嚟嗰啲有啲血質咧。就60萬年前，60萬年前咧，佢哋叫個合河文化。咁喺我點去追埋咧，就因為嗰個合河嗰個文化咧，就靠條繩啦，一兩個石球一條繩。因為伏羲氏係結網捕魚啊嘛，咁啊捉到呢啲野獸就將佢去 domesticate 啦，去家禽啊。咁所以我哋個文化已經開始先能夠有一個。即係有木有物，係啦，因為你而家你睇嗰啲 nomadic tribe 啊，佢啲文化係有限嘅，全部有限，因為冇計，你食曬個山頭，你又要拔營，咁你又到時來拔營，你就冇咗一個冇咗一個地點去做好多科學嘅研究啊，個文化唔能夠 settle down 下，唔能夠定喺度啦。咁點解咧？就因為呢個伏羲氏，咁但係伏羲氏咁大大個嘅，我如果由考古學講咧，即係描繪咗呢個合河文化咧，呢祖族呢個氏族啊。就係應該就係 60萬年前這個伏羲氏，但是用這個呢就因為又說伏羲氏又說作創八卦嘛，但是根本就沒可能啦，即可能他發現又不是發明，他可能掘到以前的 previous， 即以前的文化，所以這個八卦是啦，全部掘出來 咯。你看到有個 process 的嘛，譬如剛才我們提到個上書紅帆， 是啦， 他當然也沒有相相下，他只是提到有五樣東西而已，對啦，就沒有說到說、啊、你五樣東西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對啦對啦，所以很多時間就後期這些人作出來就變成了有時候比較即係混亂啲，咁就因為呢個丹個內丹咧，一講到內丹咧，其實就身體以內嘅嘢，係、嘛？咁身體以內嘅某樣嘢咧，就我二十五年用臨床咧，啱大家俾大家睇睇咧，就可以同大家講咧，就譬如舊時講金翼啊、玉翼啊、嬰兒啊，我本書有五臟藏神嗰啲精神啊，神你嘅神神已去啦，咁呢啲你即係無端你嘅精神就唔係神靈嘅神，即係已經去啦，我哋話就唔平衡啦，你唔平衡咪病咯， 係咯，所以最緊要幾樣嘢就唔平衡咧，嗰、那個方法就唔係其中一樣嘢獨大。你找回個 balance 先啦， 係啦。 喂，因為有個題外話想問教授，你係精研呢個內丹啊，咁但係我想問你咧。其實到依家有冇煉金屬呢樣嘢？有冇外丹呢樣嘢？ 外丹嗰度有，咁你頭先我講一路嗰啲 食藥嗰啲， 食藥嗰啲藥方嘛，藥方咯。咁你都係嘅化學，你可以嘅藥方係其中一樣嘢啫。咁你煉金屬，咁譬如我哋好多發明啊嘛，係咪都係煉金屬嘅字眼問題啫？係嘛？咁 有嘅， 梗係有啦。我哋中國人，我哋中國人就最早期啦。因為頭先講就去到，如果你照咁講，真係五千年文化。記載好似雷元星老師講啦，就周易啊嘛，周易再上喎，去到歸藏易啊、連山易啊、易學啦，佢都話易學係文化嘅起點。咁西方國家最近十五個世紀先有啫嘛。其實佢哋嗰啲咧都係我哋中國人由個思路傳過去我哋中東，由中東傳落去歐洲嘅。 哦 ，OK， 哇！嗱，呢度又跳一跳，想問你一樣，因為我即係一路對呢個問題咧都即係講完，我又唔記得嘅，所以睇問咗一下。苦同壯嗰個分別係咩嚟嘅？ 佢咧，佢個苦同壯咧，就係佢本身係結構，有啲係每一個功能啊，每一個功能唔同嘅嚇，所以佢樣嘢咧就我哋早早中講得好清楚嗱，譬如佢點解佢用嗰個金去代個肺嚇，用個木去代個肝，水去代個腎，火同個心，所以呢啲就係字眼嘅問題，但係就因為佢將嗰個五行學。擺埋一齊，就出咗好多唔同嘅嚇，好多唔同嘅大家嘅理論啦，幾千年啦。咁喺我做研究方面咧，就冇問題。我哋用翻嚟又係平衡啦，陰陽辨證論啊嘛。咁所以好多時間，我好多大學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啊，都同啲其他教授討論。 但我想問個問題就係、如果譬如喺西方嗰個解剖嚟講，anatomy 嚟講，佢冇分呢個苦臟嘅分別㗎？ 佢哋冇，係嘛？就我咁喺西方，我都同faculty 即係我喺好多西醫嘅大學，咁我都同好多西醫嘅教授大家去交流，因為佢有佢哋好，我哋有我哋好啊嘛，係嘛？咁人哋好嘅，咁我當然要同人哋學習啦，嚇、咁所以我就而家就同大家講咧，就我哋用嗰、那個因為辨證啊，大家辨證，特別我同你大家交流講嘅啫。跟其他人講冇問題，講你講又咁講又冇問題，最後就引證啊嘛。 係你醫唔醫得好過人先？ 係啦，咁所以咧，你講冇用噶，啊真係講冇用。咁前幾年我喺北京白雲觀就去探嗰邊嗰啲道長，因為佢白雲觀裏面咧係有一間道 嚇、 大學唔係佢嗰個 佢 個道學嘅醫術有醫院添啊， 係 道學醫院嘅。咁啊，當然我做研究，咁啊當然去請教啲老師啦。咁但係去到咧睇到咧，都全部係外丹，全部都係用藥，用藥啊，用針啊。全部嗰啲啊，用灸啊，同埋按摩咯。咁輪到我一陣俾大家睇嗰啲臨床病例咧，就有五個道長嗰陣時喺度傾，同我傾，得一個道長就話：哇！呢啲失傳咗噶咯，你喺邊度抄翻出嚟啊？其他個個咧都話 嘿，呢啲唔係即係迷信啊！佢一推就推咗迷信宗教， 係 喂一講就 三千年來迷信的大本營， 係啦！哇，呢鬼上身嚟嘅喎，走火入魔啊！走火走偏啊！咁我話咩叫走火入魔先？係嘛？個火係個火就因為咧，我哋金木水火土人係個能量嚟噶嘛，係嘛？全部係能量。頭先你講嗰個三招咯。點解佢用個招咧？個招係即係燒窿咗啊嘛，對唔對啊？咁就燒窿咗，其實咧，我哋老祖宗即係講，因為個氣感咧有個火咧就係一個熱能啊嘛，係嘛？咁我哋而家知道咧，我哋係 electromagnetic field 啦，又都係啦，就係一個電磁場啦，同埋一個 low frequency infrared 嗰個都係熱能啊，紅外線啊嘛。所以佢招咧其實就代表咩？代表我哋臟腑啦。 哦， 因為佢一個熱能嘅能量。 所以招一定喺腑嗰度嘅。 係啊，全部咧佢全部一個熱能量嚟嘅，所以講嚟嘅講嚟咪叫氣咯。咁我咪整一個臟腑氣出嚟咯，咁咪變咗一個臟象學啦。嗱，西方就 臟象係點解？ 佢臟象即係個梅中嗰個象咧，因為我哋中國人講個形象啊，同埋一即係佢一個 appearance 啦，係咪？咁變咗臟個臟腑，其實咧臟腑學説就每一個臟腑佢有一個唔同嘅功能，係嘛？咁所以喺我哋方面咧，我哋一個五字啦。一個五字就因為我喺西方大學，我喺嗰啲faculty of psychiatrist 即係嗰啲精神 五字嘅就係五種情緒 啊，情緒啦。咁有啲叫七情六慾添啦。咁即係個個老師用唔同啦。咁就我喺啲西方大學咧就講精神病啦，因為你講情緒就講感情噶啦嘛，係嘛？咁我曾經喺嗰啲病房一間會俾大家睇睇，就冚唪唥啲精神病。即係點解西方佢醫唔到精神病咧？佢全部淨係用嗰啲 Valium 啊，嗰啲化學劑鎮靜劑去鎮靜咗你。咁啊，喺我方面咧，我有一次去到個病房就見到咧，就一個後生仔咁喺度氹氹轉，氹氹轉，氹氹轉。咁啱啱有個即係我有個教授帶我去巡房啦。咁我請教老師啦。咁我話。這個後生仔 O 唔 OK 啊？嚇，Is he OK？Is he OK？ 因為佢。係咁氹氹轉氹氹轉嘛，咁個教授就話：啊好啊，非常之好啊 ，very very good。佢點解好啊？佢唔打人啊，佢唔打爛啲嘢啊，佢唔反台啊，啊即係佢鎮靜咗佢啊，鎮靜咗佢。咁但係我問佢，我話幾多歲啊？個教授查到啲病歷，佢話：哦17歲。咁我就問一句説話啦，咁我17歲已經喺度氹氹轉。 系轉到幾時咧？ 係啦，做到好似個即係懵仔咁，係咁氹氹轉。咁我要轉幾多年咧，先話即係唔氹轉，佢唔打人咧。即係喺我方面咧，我就好客氣問佢啦。其實咧就係咪咁樣叫醫術咧？係咪咁樣叫醫術咧？你點解令我而家大家知道咧感情咧？你唔俾佢爆出嚟咧，佢喺裏面點啊？嘔咯。所以佢哋而家你嗰啲全部嗰啲鬱鬱症啊，大部分都知道鬱鬱症咧。搞下搞下咪 cancer 咯。 哦，即係同我哋嘅情緒同我哋自己嘅器官嘅官能係有關係嘅， 唔平衡啊。 係啦，就咁平衡咁咪 down 咯。咁我哋關能騰能跟關就可以楞咗出嚟啊嘛。因為佢西方咧，我喺個大學嗰度同佢哋講咧，佢哋講個 neurology 啊嘛，即係講係嗰啲神經嘅系統啦。咁佢話你黐咗線啊，黐咗線啊，成日對住個大腦咯，嗰啲 neuron pathway 啊，嗰啲即係 neuron 啲神經啊塞咗。咁喺我方面咧，我就同佢講啦，我話我哋中國唔係睇情緒感情喺個大腦嘅，唔 係身體度噶嘛。 因為你睇個大腦咧，因為佢睇到嗰啲全部係嗰啲 static 嘅，即係我中央神經系統係電噶嘛，係嘛？但係我哋中國人講咧個心咧就感情啊嘛，感情係個 biochemical reaction， 係一個生化作用。 咁我呢度有講過即係好大嘅問題啦。 係啦。 即是我哋講情緒，應該講我哋個腦定係講心？ 西方就講腦，我哋中國人就講心。就佢心，但個心係唔係話心臟個心？其實即係嗱，好簡單，佢就係個感情嘅問題。咁感情問題咧，就呢下咧，我哋同大家一間你睇咧，就點解啲垃圾乜嘢爆出嚟？即係好簡單啫，好多人話你喺喊啦，喊就好舒服，就係嗰個單嘅問題啦。所以其實咧，我即係喺我哋道學醫術嚟講咧，就 我問咗你嘢啦，如果我嬲人打佢一兩錘，係咪會好啲咧？對我自己 點啊？ 如果有一個人好憎佢，我打佢兩錘，咪對我自己會好少少。 可以咁講啦，就因為你起碼嗰個情緒爆出嚟嘛，情緒爆出嚟啦。咁但係當然你俾你打我就唔係幾好啦。咩你冠軍嚟㗎？你冠軍你師傅嚟㗎，係嘛？好傷人啊嘛！嗱，所以你講佢打嘛，所以我就同，因為同響啲醫院大學同你講咧，佢哋笑，佢哋喺度笑我，就話：，譬如你有冇搞錯啊？你中國佬，你啲情緒病、你心理病，五臟六腑出嚟嘅咩？喺呢度出咩？唔係呢度出咩？講喺度笑，咁我就俾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嚟。我諗啲觀眾要聽得清楚啲，就係即係喺西方醫學嚟講咧，佢覺得你所有嘅情緒都係發出你嗰個中央神經系統， 係啊，個 neuron 啊嘛。咁但係我就同佢咁講啦，好簡單咧，我俾幾個例子佢咯。我問佢話啦，你西方國家成日打交嘅啦，對打得交打得多啲地方邊個位咧？咪啲 pub 咯，咪啲 club 咯，係嘛？即係。咪係飲酒啊，娛樂場所。 嗯 啊、大家都而家知道咧，你飲酒咩？酒精就傷肝啊嘛。 嗯、 你唔好走去睇嗰啲 drama， 即係睇嗰啲 theatre 戲院嗰度見人打交，冇啊嘛，係嘛？你去游水池啊，叫人打交，你冇人冇噶嘛。係飲酒，係嗰啲酒吧就成日打。 系， 系嘛？就係、是、佢傷咗個肝，咁喺我哋嗰、那個， 呢、哦這個解釋得 唔知啦。就係、是、個肝咧，就管咪管個怒火咯，個、 啊、 anger 嚇、啊。咁所以嗰個丹某一種丹咧，就當然咧，而家講就荷爾蒙啦。所以喺我哋而家用翻佢嘅，我就用翻佢哋嘅名稱，就先能夠同佢哋 溝通溝通 嚇、啊。如果唔係，我同佢講，哦，金翼啊，玉翼啊，嬰兒啊，咁你點溝通啫？ 係 嘛？ 咁、你呢度係咪個意思就話咧？我哋個每一個臟腑或者我哋所有每一個器官咧，都對應到我哋每一個情緒。 啊，可以咁講，可以直情100%，因為全部就係情緒，就係由啲荷爾蒙，即係荷爾蒙你過多啦，啊，你又病咯，荷爾蒙唔夠咯，你又病咯，啊，咁咪平衡咯。頭先啱啱講咪平衡咯。咁你總之我哋全部我哋中國人講咧就係、是。丹唔掂，即係你個丹太多，即係你個 secretion 啊，即係佢散出嚟。所以嗱，就講一講開竅啦。咁你要講啲修練開竅，大家都講個竅，大家知道竅。咁乜嘢叫竅啫？竅又講唔掂，又唔知咯。咁我點練啊？係咁嘅意思。咁其實我要同大家講咧，開竅個竅字咧，如果用翻而家嗰個字眼去講啦，同埋因為我有25年嘅臨床，我拍曬落嚟，擺曬上 YouTube 噶啦，我唔收錢噶，因為點解？我做研究啫嘛，我又唔係咩大師，攞出嚟大家係嘛，係嘛？呢個係道學醫術啊嘛，係嘛？啊，嗰、那個竅其實咧就係嗰啲 glands 嚟噶，即係如果你講翻用翻現代語嘅，就係嗰啲腺體啊，因為個丹，我同頭先講個白雲觀嗰班老師啊，導師啦，嗰班老師就唔係拗啊，大家交流啊嘛。佢就話：啊，你個不是，你不是內丹啊。啊，咁我哋唔係丹，咁啊咩叫內丹咧？仙丹啊，神丹啊。嚇，咁我自己講一句，對唔住啊，我係凡人嚟噶，我點能夠攞到仙人個丹啊？即係好多時間咧，就古時嘅字眼咧，就一本通書睇到咯，又係唔得。你明嘛？但係佢就誤解咗。啊，咁我就同大家講咧，其實有25年臨床嘅病例咧，咁當然我咪同佢講咯，我指教啦，你話我錯，我錯喺邊度先？咁同埋你引證啊嘛，咁你話唔該你睇你，我哋點樣用唔用藥？完全我哋內丹道係 placebo effect， 係一個 placebo effect 就係 所謂 係安慰劑啦。咁而家啲西方學校咧。啊！我仔仔，我細仔，我哋叫佢讀西醫，佢讀完西醫先，佢遲啲翻嚟北京讀埋中醫，遲啲老豆我教埋俾佢個導醫，咁佢就收佢個 master 嗰個碩士咧，就係、是、安慰劑調情。啊！佢喺 Manchester University 即係曼城咧，佢教授好出名，但係我同嗰佢哋講咧，佢都唔明，佢整個講，哦，你心理作用嘅啫。你心理作用，你話嚇我頭痛，啊、我諗住個頭，諗住個頭就唔痛啦。你腰痛，我諗住嗰啲，咁係得嘅喎，係 得 嚇，係得嘅，你唔能夠話佢唔得喎。但係問題佢錯喺邊度咧？我哋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啊，如果我哋係大家能夠接受啊，我哋只不過將佢昇華層次啊嘛。啊，好啦，如果你諗住你嗰樣某樣嘢係得嘅，但係就首先咁講咧，就如果你諗佢頭痛腳痛啊都得。能唔能夠諗到啊？你話諗啊嘛，諗到咧四期 cancer 得啦， 梗係唔得啦， 咁啊應該就唔得啦。 但問題我好多臨床做咗出嚟，因為我哋內灘度唔用藥嘛，所以佢諗嗰下咧就錯啦。係佢唔係諗佢，佢話你係 psychosis 啊嘛，你嗰啲係你心理嘅問題，佢唔係心理問題，其實就係生理嘅問題。嗱，所以點解我要咁同大家講咧？就荷爾蒙咯，講嚟講去個單。 嗱，呢度有一個好實際嘅問題，我想都係請教埋阿教授啦。咁啊，大家知道而家好多人就抑鬱啦。 係。 咁誒，抑鬱喺五行學入邊嚟講咧，係邊一個部分係出事？ 嗱，你個抑鬱咧，抑鬱就憂慮啊嘛。 嗯。 憂慮咧就脾咯。 脾臟 、啊、所以你 苦到喎，呢個唔係一個 臟，佢臟苦臟苦啊，佢唔係淨係個心肝脾肺腎啊，係嘛？因為佢脾啊嘛， 脾呢個臟嚟，臟 得唔得？佢心肝脾肺腎啦，咁佢主要咧，佢就咩？你抑鬱嗱，好簡單，你睇好多時間抑鬱啦，佢嗰啲人啊都食唔到嘢噶嘛，係嘛？成日食唔到嘢， 失眠 係啊，又失眠咯， 冇食慾 係啦，咁所以佢個脾都可以咁講咧，個脾。嗰、那個脾腎啊，如果你咁講，用翻古時嘅字眼，我要查一查個脾腎叫咩名咧，我都可以俾你睇，因為呢條老祖宗講咗噶啦，係、嘛？咁就變咗其實個精神脾腎已去，咁所以嗰陣時啲道嗰啲道教嗰啲啊，道教嗰啲道長咪又啊拎拎查查，係咁啊請啊請翻個神翻嚟咯，你明嘛？我請個神翻嚟，咁你係如果你真係請到咁計啊，咁咪。平衡翻咯，即係個精神翻出嚟。咁呢個神其實咪嗰啲丹咯，即係字眼唔同啫。而家個丹咧，而家醫學嘅科學講得好清楚噶啦嘛。而家你唔人哋係做咗出嚟啊，係、咪？但係我唔係話我哋中國人唔懂，我哋中國人幾千年啊，只不過用唔同嘅字眼啫嘛。明可明就非常明。而家問題就大家喺度拗個字，所以我同佢講，同好多嗰啲嗱，唔好拗啦。病人在度，你醫你唔用藥，你同佢幫佢。我係啊，我醫我唔用藥去幫佢，大家咪引證咯，係、嘛？所以佢就主要就係個荷爾蒙嗱，好似嗱二手丹田，二手丹田啦，大家可以咁講。你一講丹田，個揞住下面啦。點解你揞住下面呢？我哋道學裡面有三個丹田噶嘛，記唔記得我講 下？上中下 係啦，上中下啊嘛。咁喺香港大學，阿陳教授叫我幫佢。講一講失眠，因為香港人好多人失眠啊嘛。咁我喺我方面我點講咧？我可唔可以我哋首先揾到邊個丹係控制我哋瞓覺先？你用咗丹咯，你用個丹啊嘛嚇。其實咧個丹係肉液啊嘛。咁肉液就喺肉宮度出啊嘛。肉宮喺邊度咧？肉宮喺呢度咯。咁就即係而家嘅 pineal 啦。而家就個從嗰線睇咯。咁從嗰線睇就係放個 melatonin 出嚟啦。咁呢個就可以咁講啦，呢、這個褪黑激素咧就係我哋個丹，咁你變咗你二手丹田就唔好守呢度啦，咁你就要守呢度噶啦嘛，係、嘛？所以我哋而家咧，我做咗差唔多25年呢個臨床咧，就慢慢可以將呢啲啊呢啲咁嘅老祖宗嘅教義啊，唔係我作，我唔係大師，我做研究啊，將老祖宗嘅教義咧，慢慢由個理論。擺入去我哋嘅實踐。 咁啊嗱，我問咗你個理論先啦。係啦，呢度睇到就係金對肺、木對肝、水對腎、火對心、心土對 腦。 喂，咁如果我係西醫，我切你係飲噏嘅啫嘛，我調翻轉又得啦，係嘛？ 對啦，咁點？ 即係呢個有咩根據咧？除咗話古書係咁講，我哋連古書都質疑埋嘅時候，咁我哋有啲咩根據可以做到呢個所謂 correspondence 咧？呢個對應咧？ 對啦，你嗰個講理論咧？好簡單啊！譬如個腎，我抽個腎出嚟啦， 抽個腎出嚟， 抽個腎出嚟。腎咧，譬如你腎就水啦，嚇。好啦，咁如果個腎咧，我只能夠咧用臨床去同大家去引證啊，係咪？因為而家再講，而家科學有好多時間，你嗰啲 data 都攞唔到，而家未有 data 攞到㗎，係嘛？但係我哋可以用臨床去引證咯，嚇。咁你腎係咩咧？你腎係。管個孔啊嘛，嗱下一張唔該，下一個， 即係恐懼， 係啦， 情緒， 全部情緒， 嗯， 係嘛，啊個恐懼啊嘛， 嗯， 咁好簡單嘅，我咧就響戒毒方面咧，我都有好高嘅，又係西方國家又戒唔到毒啦，因為佢用個全部用咩？佢用嗰啲馬沙酮啊， 美沙酮， 但係你美沙酮嗰啲咧，其實就最難戒嘅，因為我有好多 佢只不過用一類毒品取代取代第二類毒品。 佢仲加，佢仲埋佢啲 heroin 嚟㗎，佢係海洛因嚟㗎。佢仲慘咩啊？佢仲加多少少啲化學劑啊？佢唔係純正海洛因啊，佢加咗落去啊。佢話佢去控制啊。所以喺我嗰啲病人咧，即係佢哋俾翻我個反應咧，就佢話：哇！嗰啲海洛因好難好難戒。咁好啦，你睇翻嗰邊咧，因為個腎。是如果你服吸毒咧，就傷腎噶啦嘛。 哦，吸毒係傷腎嘅。 係啦，傷腎啦。啊，你飲酒就傷肝啊嘛。 哦， 係嘛？咁所以你睇佢個大部分嗰啲咩嗰啲啊，譬如話吸毒啲大阿哥啊，因為我喺歐洲咧，我都話啦，我幫過四個大阿哥都冇計啦，我又唔係你唔你，即係我哋做行醫啊嘛。 唔係你唔幫唔得嘅，我知。 我哋做行醫啫， 擺咗啲即係黐嘢喺度啊！你 係啦，係就都話喺 Russian 嗰個 Russian market 有個蘇聯嗰個拿住張左輪擺喺個台面啊，同我 二零二 呢啲係咁樣嚟講啊，所以我啲即係跑碼頭有少少經驗。佢嗰啲就係因為佢傷咗佢咧，佢恐懼咩咧？即係佢驚人成日玩佢。 你唔喐你先，有啲 paranoia 喺度， 係 paranoia、schizophrenic 啊，佢就嚟，你喐咗你先，所以佢冚冷咧就哇發狂噶，周街打人噶，嗰啲啊係嘛唔啱佢就肥你，咁而家響，所以而家響美國方面嗰啲槍好犀利，就好多人就服毒咯，係嘛，咁啊全部腎傷咯，咁好啦，兩方面陰陽嘛，但係有啲咧傷係點傷咧？傷到咧啲小偷嗰啲嗰類啊，小偷嗰啲好似老鼠咁縮埋，係嘛，好縮埋，啊，佢又驚噶，佢又驚啊，但係佢驚嘅程度同個個驚到要打你嗰個程度，啊，好啦，咁我將佢拉翻埋咧，其實咧個腎上腺，如果你到時咧腎有問題咧，你唔好守呢度啦，你守呢度咧，守中間呢個位咧，嚇。呢度你話遲下三寸嗰啲咧，冇佢唔出藥噶。氣海啲係穴位嚟嘅，穴位唔出藥。 但係我唔明白就係話你點解要即係撳住佢或者守住佢會出到效果？係 啦，嗱，呢個係 technical， 呢個係技術問題嚇。佢我哋叫易守啊嘛。其實好簡單咧，就嗱，所以點解佢個靜功同埋個動功咧係得㗎？嗱，呢個 placebo effect 係得嘅喎，就係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哋放鬆啊嘛，成日叫你放鬆，咁但係個放鬆個鬆字。但大家又誤解咗啦，係嘛？好似要你睡念啊，做老總叫我哋睡念啊嘛，係嘛？咁叫你睡念呢下睡念講咗幾千年，但你一講睡念咧，又誤解咗啦嚇，到頭來咧又發夢啦，又冥想，其實唔係呢個係個誤解。有啲人咧就話第三眼，有啲人咧話天眼，你明嘛嚇？咁我哋唔好講啦，你第三個咧係印度人嗰啲嘢，印度人啲嘢我唔識講用語言啦，我根本唔嚇，我係中國人。老祖宗叫垂髫，其實咩意思咧？係咪真係有隻眼喺度咧？其實就唔係有隻眼喺度，就係光線嘅問題啦。就因為我哋如果你將個嗱，我哋採日光啦，點解我哋老祖宗講咗幾千年啦，道藏都寫好曬咧？就採日咧，就係因為個光線嘅問題。 是不是它某種頻道頻呢、這個頻率的光線會 trigger 你個腦或者你個神經有某種嘅反應？ 對啦，嗱就唔係個某一種，佢其實好簡單，就係嗰個頭先我講嗰個肉功，其實咧你接收個光線喺度，所以我哋玩練功咧個天人感應啊嘛，嚇講過幾千年嘅天就人體以外嘅或者天。人就裡面啦，感應嘅咩？感應器官啊嘛，我哋其實就將我哋嘅感應器官個層次去提升嘅嘛。 好嗱，最近咧我聽佢個講法，我想啊教授印證下，就係話咧，而家我哋嗰啲電器啊，特別我哋 LED 嗰啲，佢發出某種嘅頻率咧，令到我哋覺得以為成日自己唔眼瞓喎，就搞到我哋失眠喎。有冇咁樣嘅事啊？ 可以咁講嗱。佢除咗令你唔肯眼瞓之外咧，因為佢我哋都係叫 electromagnetic， 我哋都係電磁場啊嘛，咁嗰啲係電啊嘛，嗱咁所以我有由舊年我哋講過有一個癌症嘅病人咧，香港咁佢做電工啊嘛，所以嗰啲電工其實咧有好多時間唔係話淨係呢啲電啊，嗰啲大嗰啲火牛房啊，咪好簡單啫，而家你住天台嗰個係咪？啱啱咪話天堂谷咪成家都係 cancer 啊嘛，全部啲天線啊嘛，咪好似我聽講話仲告緊係嘛，係嘛，咁就係咁簡單啫嘛。咁我國外已經做咗好多嘢咧，嗰啲電塔啊， 周圍的 周圍嘅五個英里啊，全部咪又係 cancer 啦，全部 leukemia 就係個電磁場去影響我哋，所以唔係淨係將我哋細胞，佢點解咧？佢冇嘢嘅，佢影響到我條腺體咯，即係影響我哋竅，係啦，個影響個條竅，你開咗竅，但你開咗竅，佢慢慢滲下滲下。深啊！你又唔識收竅，係嘛？咁所以練功你唔玩得就點解咧？當你啲丹，你啲荷爾蒙係咁深啊！實佢係個 biochemical 係個化學嚟㗎， 所以 牛到爛。 嗱，如果呢樣嘢我真係聽咗話，如果啊， 係咯， 咁大家要好小心，即係選擇你自己嘅用嘅電器。 係啊，係啊，所以唔係啊，你上網睇到㗎，已經做咗啦。佢就拿住個電話喺度聽啦，佢另外有一個咧，就睇到佢半邊個腦喎，冚唪唥變曬色嘅，啲啲做曬嘅，你大家上網睇睇啦。咁就喺我哋練功方面咧，呢啲大自然嘅能量咧，我哋唔能夠擋唔到嘅嚇，只不過係避個戒啊嘛，所以有個戒係嘛，即係譬如你食嘢唔掂啦，咁咪戒咯，係嘛？你戒色啊，戒酒啊。 哇！而家最戒戒食呢個三文魚，唉，呢個就即係 教咗 俾大家嘅，千祈唔好食。 係啊，因為佢尤其是即係唔係講咩啦，即係大家明白啦，就因為好可惜啦，係嘛？就日本未爆咗嗰個核子爐嘅，而家佢仲漏緊噶， 嚇！ 而家仲漏緊噶，係咯，佢漏緊咪就流輻射咯，輻射咪就啲能量咯。咁佢已經入咗佢本土裡面個 underground， 唔知係地下水啊！佢地下水水源已經全部已經污染曬啦。咁佢泥土又索咗佢上去喎，你跟住咧草又生喎，咁草又生咧，啲牛羊又食喎。嚇！啲魚咧，而家就去到美國東嗰邊咧，就冚棒咗超密啲捉即唔係你上 YouTube 睇到嘅，你打知道嘅。所以呢啲大家就學你啱啦，就最可能咧避一避先，係嘛？因為佢實在而家佢仲未控制得到。 我覺得即係呢個有荒謬嘅，你食到即係話都消委會話俾你聽，又生蟲有咩食，咁你都即係都唔～去禁止呢樣嘢，我覺得即係 呢啲啊，可能係政治啦，我哋冇得講啦。因為唔係啊，真係啊，嗱，你睇有時候啲生果攤啦，嗰啲即係你睇嗰啲核桃咁大粒㗎，哇！冚埋喺日本嚟嗰啲啊，嗰啲生果，哇！又靚又大嚇，貴少少，但係佢好鬼死，真係哇！咁就係輻射啊嘛， 同以前唔同咗， 係啦，佢全部有輻射，所以佢就變咗大咯。咁大家忍口先啦，等日本當局搞掂咗啦，咁相信佢會再俾好多好嘢我哋食嘅。 我哋而家剩翻嚟咧，就即係去到即係成個最精嗰部分啦，就係、是、你點樣去 睇啲臨床 嗰啲病例啊。OK， 我哋而家剩翻嚟啊。 好。